老人家亲身看望外孙女，只见他亲戚儿奄奄，身不断说你病衰，历代他心眼为正，病了一定勉强支持，略把头抬，他爹生儿说，两句话来言，岂有业主心儿中有那万语，千言说不上来。家母说你好好的养着吧，想人生那在老人家痛尽伤心，忍不住这波哭诉诉，他那鬼鬼珍珠落满腮，被主人好劝待劝，回房去家母说他的后事快安排，大观园的公姐妹起来看望，历代眼也不睁，口也不开，只等到夜静更深，全散去才想那紫娟儿姐姐诉情怀，紫娟啊你我相随这几载，同心合意两不猜，自从我得了这个样的怨念的病，你时时相愁未离开，难为你知情知重得人意，难为你软语柔情姐们怀，难为你问饥问饱的随着手儿转，难为你早起吃面忍着心儿呆，眼皮儿中也何曾闭，眉头儿中照也展不开，似你这满庄奔村牵绊的皮鞭，就是我那骨肉的亲人啊，也难不上你来。

下面请听北京琴书长寿村演唱，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佐、赵习佑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佐、赵习佑老师。 Thank you. 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其左、赵其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其左、赵其右老师。 曲儿《日月潭》，词曲萧作如老师，伴奏曲艺团乐队，指导教师萧作如老师，演唱南开艺术小学。